好，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在香港的杨顺仪牧师为我们带来进天国的原则。 是啊，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上一次呢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喻的，就是呢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比喻。如果大家呢有看过四福音呢，相信都会留意到耶稣真的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比喻。耶稣讲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教导门徒，或者是教导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啊，或者是生活的态度等等呢？如果是的话呢，其实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在平时的道德课堂上都已经可以做得到了，根本呢就不需要耶稣去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所以耶稣讲的比喻呢都是跟天国有关的，他不是要教导我们一些普普通通的道德伦理。耶稣在路加福音18:1-14里面呢，他讲了一口气讲了两个比喻。我们看看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记载在1-8那里。耶稣讲这两个比喻呢，其实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呢在之前的路加福音17呢，有人问耶稣啊，他说上帝的国何时来到啊？耶稣呢就说，上帝的国来到呢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呢上帝的国是在人的心里面。门徒呢觉得很奇怪，完全不明白耶稣讲些什么，于是耶稣呢就一口气讲了这两个比喻了。第一个比喻呢就是不义的官和寡妇的比喻。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要鼓励那些听众，就是说呢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有多少的困难，几大的挑战，都不要灰心，要继续凭信心去相信这位上帝，要继续的祷告，不要放弃。跟着呢他就讲了另一个比喻，就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8:9-14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他是特别跟一班人讲的，就是呢跟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来到讲的。那么里面呢就是有两个主角，一个主角呢就是法利赛人，另一个主角呢就是税吏了。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呢就是要警告，是要警告那些听众呢不要自高自大。为什么？因为呢自高的必降为卑。咁咧，我哋尝试咧睇一睇呢个嘅比喻。其实呢个比喻背后咧，唔系单单教导我哋话，唔好自高自大啊！我哋做人咧唔好骄傲啊！我哋要谦虚啊！咁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这些人生的道理，而是背后呢耶稣讲了一个呢原则，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是关于呢进天国的原则。我们现在一起呢去看一看这个比喻下，我 skip 了这一章PowerPoint。在一开始第九至到第十节那里，耶稣就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呢，就讲了一个比喻。他就说了，有两个人上殿里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呢是税吏。耶稣一开始呢就提到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呢就是税吏。对今日的基督徒来讲呢，法利赛人是一个贬义的名词来的，差不多呢就是等于信仰的伪君子。不过对于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讲呢，法利赛人是信仰的表表者。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很虔诚的，他们呢日常呢是奉行一切正直行为的准则，并且呢严守各种宗教的传统。犹太人是很尊重法利赛人的，视他们为义人的代表，认为他们呢一定可以进天国的。另一个主角呢就是税吏了。税吏的名声和法利赛人呢刚刚相反。税吏是帮罗马政府打工，他们专门呢是负责收税的。他们唯利是图，欺压同胞，中饱私囊，臭名远播。犹太人认为这些税吏呢简直就是叛徒，和强盗呢没什么分别，没有人愿意跟他们结交，个个都远离他们的，因为他们在信仰上面呢是不洁净，他们认为呢这些税吏一定不能够进天国的。这两个人呢不约而同去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首先我们看一看呢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怎样的。在第十一至到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就说了，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站着祷告呢是当时常见的姿势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哭墙。我呢很荣幸可以大约在11、12年之前呢我就去过以色列旅行。当我去哭墙的时候呢，我就真的见到很多信徒呢是站在哭墙的前面呢大声地祷告的。祷告是法利赛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呢你看看耶稣在这里，他说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是自言自语地祷告。这样呢就暴露了这个人的伪善了。他虽然呢是站在圣殿里面，但是他不是向上帝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原文的意思呢是向着自己祷告。他的祷告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他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不过他的祷告呢确实又令到很多犹太信徒很佩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犹太人每年呢有两个禁食期的。第一个就是由逾越节去到五旬节。第二个禁食期呢就是由住棚节去到修殿节。咁喺呢两个禁食期里面呢，佢哋系每个礼拜要禁食两次嘅。但係你睇下呢个法利赛人，佢竟然系恒常性咁样每个礼拜禁食两次。哇，实在 系了不起，热切吧。仲有、哦，按照旧约规定呢，只要求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就足够了。而这个人是怎样？他是将所得的一切都献上十分之一，可能包括他那些生日贺礼啊等等，他都献上十分之一。他不单止严守律法，而且他所做的是超过律法的要求，难怪他得到别人的称赞，他自己亦都引以为傲了。我们跟着又看一看这个税利的祷告，在第十三节那里，主耶稣说，那税利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从税利的姿势和态度就反映出他是觉得自己很不配，他只能够远远地站着，他不能够站得太近圣殿，唯恐自己的存在是会玷污整污糟圣殿。他的目光是向下，他不敢向天，不敢望天，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满身罪污，他心里面充满着罪疚感。他痛悔地捶着自己，打自己的心口。他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是很清楚的。他的祷告全部都是肺腑之言。他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要数算自己的功绩，而是要寻求上帝赦罪的恩典和怜悯。那我们又看看耶稣对这两个人有什么的评价，还有耶稣又作出了什么的结论呢？在十八章十四节那里，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竟然说，那个被算为义的是税利，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换言之，蒙上帝悦纳和赦罪的竟然是那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税利，而不是那个不觉得也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说回家去，回家去就是指回到天父面前。耶稣其实是引用着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比喻。任何人只要愿意悔改，回家，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好像那个浪子那样，天父不单止饶恕他，还会称他为义，和他恢复回父子的关系。这里讲到算为义，是什么意思呢？算为义其实是法庭的一个用语来的，知道一个人被宣判无罪了，他所有的控罪全部都撤销了，当庭释放。所以当上帝算一个人为义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再看那个人，不再叫那个人为罪人了，而且他还会将基督的义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称他为义人，让他可以进入天国。天父上帝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所以凡是投靠基督的人，他们的罪都因此而得到赦免。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 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了。我们看到这个税吏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他见到上帝的圣洁，亦都意识到自己是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寻求上帝的怜悯，是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亦都正确地认识自己。看见上帝的人是会同时看到自己的罪。我试下举几个例子，譬如先知以赛亚，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当以赛亚先知他从异象当中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面，他不是自我膨胀，而是他怎样说，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之中。看见上帝的人是会同时见到自己的罪污。又譬如使徒彼得，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很不情愿，觉得耶稣是门外汉，在那个时候叫他下网打鱼根本不会打到任何鱼的。不过既然耶稣是老师，是拉比了，那他就照做了。结果怎样啊？结果他获到得到极丰富的鱼获，于是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看见上帝的人是会同时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又看看保罗，保罗他本来他自己都是一个法利赛人来的，他曾经自以为义，不过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复活了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有180度的改变。他怎样称呼自己啊？他说他是在罪人当中的罪魁。当人看见上帝的时候，会同时看见自己的罪污。我们看看那个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不会被称为义啊？我们又试下参考保罗在罗马书10:3所讲的。保罗说，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了。我们看到那个法利赛人一味就将自己和那些贪婪的、不义的、空奸的，特别是和这个税吏来到比较，他只是看到自己的义将荣耀归给自己，他看不到上帝的义，他对上帝没有正确的认识，也都因此他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自己。清义是不会发生在自以为义的人身上的，除非透过圣洁的上帝看到自己的罪，又看到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饶恕、怜悯和恩典，人是不会被清为义的。祷告的精髓不是在于内容，不是为一个人去祷告的时候讲得几咁嘅得体，唔系，而系在于神人合一。大家唔知记唔记得，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讲，佢话：你哋喺我嘅里面，我亦都会喺你哋嘅里面。嗱，呢个就系耶稣所讲嘅神人合一，彼此共用，互相连结嘅境界。没错，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真的很得体，他做到律法所要求的一切，但是他的祷告只是看到，只是看重自己的义，根本就没有跟上帝结连过。祷告是要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喺距離聖殿嘅位置嚟講咧，法利賽人係比呢個税吏近嘅，因為佢企喺聖殿嘅裏邊，而税吏咧係遠遠地站著，佢唔敢企得咁近嘅聖殿。但係喺距離上帝嘅心靈嚟講，呢個税吏就比法利賽人近得多啦。呢個税吏佢真正認識上帝，亦都真正認識自己。所以救恩是屬於那些願意靠近上帝心靈的人，願意承認自己是無力自救的罪人，亦都是那些渴求上帝憐憫的人。不知道大家每一次回來崇拜，無論你是在現場又好，或者是網上崇拜都好，你有没有跟上帝相遇呢？你见不见到上帝呢？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呢？或者在你灵修的时候，你有没有可以跟上帝结连，可以跟上帝共融呢？甚至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听不听到圣灵的声音？你留不留意到上帝的回应呢？抑或只有你讲，没有上帝讲呢？祷告呢，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或者祷告是有两个层面。一种呢，就是思祷，或者是心灵的祷告，又或者是在灵里面的祷告。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进入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那你的父在暗中察看呢，必然会报答你的。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心灵的祷告，是灵里面的祷告。因为上帝是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亲近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心灵的祷告会是怎样呢？是安静、静默、默观等候。就好像撒母耳所说，主啊，请说，仆人敬听。主耶稣他多次为我们立下榜样，在他要作工之前，他总是先进入独处和安静里面。他藉着心灵的祷告，在灵里面的祷告，他重新得力，让他的服侍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和跟随天父的心意。另一种的祷告形式就是公祷或者是领祷，就是基督徒常常做的。这个是一种的侍奉，是带领会众同心合意的向上帝祷告，亦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我鼓励大家呢，经常说、有些人说我不懂祷告，我很想学怎样祷告。鼓励大家不是单单去学公祷或者是领祷，而是去学习多些的去操练心灵的祷告，灵里面的祷告，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藉着在灵里面的祷告和上帝结连回忆，同埋去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啦，嚟到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结论的。这个结论他说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这个呢，是一个进天国的原则来的。一阵间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会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呢，是看成为呢，是一个进天国的原则。首先呢，我们看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先。自高自大的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或者有没有见过， 通常咧，佢哋会觉得自己咧已经做得够啦，做得好啦，又做到啦。咁咧，往往咧就停喺嗰度不思进取嘅。但系咧，我哋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啦，吓，不进则退，结果咧系反而咧系降为卑嘅。保罗咧，其实佢好明白呢个道理嘅。佢曾经讲过，佢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嘅，向着标杆直跑。好多弟兄姊妹都好喜欢保罗讲嘅呢个金句，并且咧将呢句金句咧成为佢自己嘅座右铭，去劝勉自己咧要忘记嗰啲做得唔好做唔到或者系失败嘅事情，忘记佢系重新开始，向住标杆直跑咁样。但呢个系咪保罗本来嘅意思咧？嗱，我哋睇睇个上文下理啦。保罗喺腓立比书3:13-14嗰度咧，佢系咁样讲嘅。佢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召我来得嘅奖赏。当我哋睇到成呢两节经文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睇到啦。其实保罗讲嘅背后咧，唔系指佢嗰啲失败嘅嘢，唔系指佢嗰啲做唔到嘅嘢。啱啱相反，佢要忘记嘅系佢做得到同埋成功嘅嘢，因为上文话保罗。不以自己已经得到嘅、已经做到嘅自高或者系自满，佢要忘记嘅系嗰啲佢做得好、做得到、做到成功嘅，放低佢，唔好自满，并且咧系继续向前，竭力嘅去追求，希望佢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想去得到嘅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谂下，如果一个人佢自高自满嘅话咧，系好容易会松懈嘅，渐渐咧，佢就会懒行，不结果子噶啦。我哋教会咧有，我好欣赏我哋教会有啲弟兄姊妹，佢哋咧系虽然信咗主一段时间啦，但系佢哋系以不同嘅形式咧喺外面去进修嘅。甚至有啲人咧，去到神学院里边咧，系修读一啲延伸嘅课程，去装备自己，预备咧随时被上帝嚟到使用嘅。我唔知道咧，恩福家嘅弟兄姊妹有冇咁样做，亦都唔知道咧喺美国嘅神学院咧有冇系开设呢啲嘅延伸嘅课程。不过我都鼓励弟兄姊妹，你哋用唔同嘅途径渠道。去为自己增值，去为自己咧做好准备，装备自己，系去参与上帝嗰个服侍嘅里边。呢、这个法利赛人，佢不称为义，要因为佢自高。点解啊？因为佢好多嘢以为自己做到啦，而且咧做得好好啦，甚至咧做到咧连超过咗律法上面嘅要求啦。于是佢就沾沾自喜。自高自大、自我膨胀、目中无神，仲点啊？仲藐视身边嘅税吏，所以就冇被上帝称为义啦。嗱，凡自高嘅必降为卑，我估大家咧会比较容易理解嘅。不过当耶稣讲话凡自卑嘅必升为高嘅时候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就觉得比较难理解一啲啦。喺我做辅导嘅经验里边咧，通常我接触比较多嘅系嗰啲自我形象低嘅人。自我形象低嘅人咧，通常系好自卑嘅。所以治疗师嘅目标嘅治疗目标系乜嘢咧？就系、是、要帮助佢哋提升翻佢哋嘅自我形象。让佢哋恢复自信，唔再自卑， 能够以正向的思维去面对困难和挑战。但是耶稣竟然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那即是什么意思啊？那即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帮助那些自卑的人提升他的自我形象啊，甚至自卑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接受任何的辅导啊。似乎这个跟心理治疗在这里唱反调啊。另外，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自卑的人呢？其实自卑的人呢都很难信耶稣的，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呢？为什么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他们不相信上帝真的会爱他，他们不相信耶稣爱他爱到一个地步，竟然在他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他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他自卑到一个地步，他不敢去接受这个救恩。耶稣为什么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呢？究竟耶稣所说的自卑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呢我就走去翻查原文了。我查到原来呢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自卑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跟着呢我又看看其他不同的译本的翻译。我参考了新汉语译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新汉语译本是怎样翻译的呢？它翻译为，凡是抬举自己的必降，必被降卑；凡是自我降卑的必被抬举。自我降卑其实就是自我谦卑了。我又参考了环球圣经译本，那里怎样翻译呢？就是说，凡高抬自己的将被降卑，凡自己降卑的将获高抬。原来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个翻译呢不是在当中的含义呢，它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呢令到我们呢有些人呢会误会了耶稣所说的自卑呢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形象低那句自卑，其实原来不是。耶稣这里所说话，凡自卑的必升为高的自卑呢，是指自我降卑，自甘卑微，自我谦卑的意思。我又想大家想一想，有哪一个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真正做到自我降卑，自甘卑微呢？是哪一个呢？岂不是耶稣基督吗？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至高，成为我们罪人的安慰、鼓励和盼望。当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这样的描述，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到十一节那里，保罗说，他即是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上帝。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真真正正自我降卑和自甘卑微的，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榜样。不过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会说，耶稣当然做得到，他是上帝的儿子嘛， 甚至佢自己就系上帝，佢完全都冇罪嘅，佢梗系做得到自我卑微啦。但系我哋咧，我哋要做到自我降卑，谈何容易啊？咁我哋又睇下另一个榜样，就系保罗啦。保罗当佢临终嘅时候，佢对佢自己嘅徒弟，或者当提摩太系佢自己嘅儿子咁样，佢讲啲乜嘢啊？我哋睇下保罗喺提摩太后书4:6-8，保罗点样讲？佢话：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嘅时候到了，那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当跑嘅路我已经跑尽，所信嘅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嘅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嘅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是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保罗对自己的一生有很中肯的评价，他是正确的认识自己。他相信有公义的观念是为他存留的，就是按住公义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在他再回来那一天会赐给他的。不过他怎样说啊？留意他说，他说不是单单赐给他一个人的，不是只有他才做得到的，不是只有他才可以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的，而是凡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都可以做得到，都能够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我们看到保罗不亢不卑，他是一个真正自卑、自我谦卑的人。不过在生活上面，有时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假谦卑的人，譬如明明自己弹琴已经弹到八级的，他还说他不懂弹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谦卑，还是他不是很认识自己。其实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认识自己就能够将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里面，或者这么说，能够认识上帝赐给自己的恩赐，就能够在一个合适的岗位里面去侍奉上帝。用回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有很多人都说我的亲和力是很强的，我认的，因为是上帝赐给我的这种恩赐。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就是很多时候我读辅导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去谈我们实习的过程，那很多时候同学都说，入到辅导室跟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用一个 section 甚至是两个 section 才可以跟个受助者建立一个辅导上面的关系。但是我很快的，我入到辅导室，我大约10分钟左右，我就跟那个受助者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他就可以很信任我，将很多他心底里面的说话跟我去分享的。我知道这个恩赐是上帝赐给我的，所以我认同，我亦都会将这个恩赐好好的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我虽然是很忙，但我仍然呢，现在在辅导中心那里呢，是做一个义务的治疗师，我是没有收任何的费用的。我几忙呢，我都 keep 住去见 case 的。不过呢，我只是见两个，最多是两个 case 啫，因为我不想因为见得太多呢，影响到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所以认识自己 是很重要，有时不需要说假谦卑，有些事明明是你的恩赐你就不去认，那不是，而是好像保罗那样不亢不卑，他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但是他又不骄傲，他就用回上帝赐给他的恩赐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到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认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一个进天国的原则呢？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是要看回上文，就是在第十七章那里。在十七章的33节那里呢，耶稣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去到18章14节，耶稣就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如果我们有留意细心看呢，这两节经文无论在句式和内容方面都很相似，都是有逆转的意思。其实耶稣透过这两节经文呢，都是要警告当时的听众。警告他们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即靠自己的方法是可以保存性命，而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会丧掉生命的话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你错了，其实丧掉生命的是你。又或者如果你以为只是得你一个得救，其他人都不得救的话，耶稣就告诉你，你错了，不能够进天国那个是你。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弟兄姊妹，在天国里面，自高自卑不是单单是讲一个德行上面的问题，而是关乎生命的事，生命有关，是关乎进天国的事，是进天国的原则来的。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看下文了，看完上文就看下文。是当耶稣讲完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之后呢，他讲了这个结论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之后呢，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发生了什么事呢？在第15至17节那里，当时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到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国正正就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就是趁住有小朋友在这里，他就再一次去强调这个原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天国的，如果不回转，如果不自我降卑，如果不好像这些小朋友那样，是断不能进天国的。其实他就即时回应着他自己所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自我降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进天国的原则了。所以因为上文下理，我就将今日的讲题定为进天国的原则。来到结语部分了，耶稣其实不是要我们学习那个税吏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有一套的公式，不是，而是要我们效法这个税吏，对上帝 同埋对自己有正确嘅认识，睇见上帝嘅圣洁，同时亦都睇见自己嘅罪污，然后懂得全然嘅信靠上帝嘅恩典同埋怜悯，并且接受上帝藉着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嘅宽恕，可以喺天国里边有份。弟兄姊妹，盼望我哋唔系单单系认识或者系懂得呢个进天国嘅原则，而系话能够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去实践出嚟，被上帝称为义，以致我哋能够喺天国里边有份。弟兄姊妹，我哋同心祈祷啊！天父上帝，求你开恩怜悯我哋呢一班嘅罪人，求你因着耶稣基督嘅缘故，因着佢喺十字架上边所成就嘅救恩，赦免我哋嘅罪，打开我哋心灵嘅眼睛，亦都赐俾我哋有属灵嘅辨识能力，懂得全然嘅去倚靠你。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的怜悯，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称为义，在天国里面有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